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么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化动态。今年元旦春节期间，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阔步迈进新时代、光影盛宴贺新春为主题的公益电影放映活动，不少于16000场优质影片的放映将走进全市乡村、社区、军营、学校、工地和福利院所等等，活动将一直持续到3月2号元宵节。方刚亮执导、张静初、龙品旭主演的电影《我的影子在奔跑》今天在全国公映。这部讲述艾斯伯格症题材的电影并没有刻意卖惨，而是把视角放在了患病儿子与单身妈妈相濡以沫10多年的日常生活上，重点展现的是母子情，风格朴实恬淡。李君临执导、孙海英、韩三明、王乃迅主演的电影《一个人的课堂》今天开始在全国上映。从片名就能看出，这是一部跟教育有关的电影。故事的主角宋老师在山区小学代课超过20年，不仅学校环境差，学生也一天天的变少，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孩子。记录电影《我的诗篇》昨天登陆全国影院，影片记录了6名工人诗人，他们分别是苹果生产工人、叉车工、爆破工、制衣厂女工、煤矿工人等等，身份不同，位于不同的城市，但是诗歌却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昨晚，浙江省余姚市窑具保护传承中心呈演的窑具历史剧《王阳明》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这是2018浙江戏曲北京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部剧时隔27年再次来到北京。再来关注近期流感的情况，北京市卫计委昨天召开了近期流感情况通报会，专家预计未来2周内本市流感病毒活动强度趋缓，市民不必恐慌囤药。来听报道。 北京市疾控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全市报告的流感集中发生疫情目前大幅下降，2018年第一周环比2017年最后一周下降 74%。 截至目前，北市流行的流感病毒基因特性和抗原性没有发生明显变异。北京市卫计委新闻发言人高晓俊说， 预计未来2周内本市的流感活动强度将趋缓，学校、托幼机构流感集中发热的疫情报告数明显的下降，预计随着春节寒假的到来，人群聚集性减少，本市流感活动的强度将会进一步降低。 而针对市民关心的奥司他韦等抗病毒药品供应问题，北京市医管局总药师刘立红坦言，由于今年流感高峰提前到来，制药厂家预估不足，前期确实出现了一些药店断货的情况。 奥司他韦目前来说，北京市场的供应呢非常的稳定而且充足，市民们不要恐慌，提前的囤药，退热常用的药物泰诺林有断药的情况，其他的可供选择的对前期分的药非常非常多。那么退热的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药物就是布洛芬，所以大家在选药的时候，在很多个品种可以去选择。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北沙滩到建祥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是 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二的主题了。那在2018年的周二呢，我们把居家生活空间当中的客厅这个空间放在了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同时呢，今天我们也要做一个关于咖啡的一个开篇。因为在2018年我们要在客厅这个环节当中很多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咖啡的一些知识啊，饮用的一些方法呀，还有解答大家的各种疑问。为什么会想要把咖啡要单独的拿出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跟大家在周二的空间当中来分享呢？我们先介绍出嘉宾，然后待会儿再来解释这个原因。欢迎我们2018年的新朋友，而且逐渐的会在这一年当中变成老朋友的来自 Coffee 咖啡工作室咖啡品牌的联合创始人岳川。欢迎岳川。 大家好，我是做咖啡的岳川。 好，做咖啡的岳川。这个其实咱俩在见面的时候也聊了，说为什么会想到在生活生活方式，我们乐享生活的这个节目当中，今年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切入点都放在了居家生活方式里面，依然咖啡还是一个很重头戏要拿出来讲，而且要不止一次的跟大家来讲。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咖啡在大家的生活中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日常饮品，就是可能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咖啡，而且慢慢的开始喜欢咖啡。然后其实我们咖啡界现在有一个说法，我们现在叫咖啡的一个美学化的阶段。它其实已经到了我们不是光光喝咖啡，而是说以咖啡来代表了我们一种生活态度或者生活方式，或者说我们在追求咖啡的口感或者说是种类的同时，更多的注重它的美学的价值。比如说我们选一些美美的小器具啊，放在家里面，对吧？ 你看这个说动了很多女生的心了，就喝的好像仿佛喝的什么不重要， 对， 拿什么去盛它， 我们端起来杯子的那个仪式感非常重要。 对，但是听完节目你们别一窝蜂的都去买咖啡杯好不好买到好的咖啡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对， 你看现在已经进阶到了咖啡美学的这个阶段了。那我们在客厅的这个空间呢，之所以会把咖啡这个环节安在客厅，还有一个原因是其实多数时候，当然我们在书房也会要喝咖啡，但你说都到家了对不对？那很多人说我喝咖啡的环境有可能是工作的环境居多， 对。 那在家里面呢，其实你还是以休闲啊、舒适的状态来品味这个咖啡。 对，这点说一个点，就是说大家其实我们总说咖啡里面含咖啡因的含量很多，我们喝了之后可能会睡不着觉啊，或者可能会非常精神呀，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讲现在讲精品咖啡，它其实它的多酚类物质，也就是单宁酸，它的含量其实要比咖啡因多很多。那其实我们喝咖啡是放松，它是一种 relax， 它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种像喝了兴奋剂一样我们就很嗨，它其实并不是。在工作当中喝咖啡也是一样，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放松，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轮的工作。 其实这是这么一个概念。它 哎，为什么会大家有那种就是，比方说熬夜，熬夜之后如果赶一个 case 或者是怎么样， 对， 就要喝咖啡，就是怎么形成的这样一个误解？ 对，我觉得可能是就是因为咖啡是经历了你也知道大概1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嘛，它其实在发展过程当中有几个阶段，它有在咖啡我们叫工业化阶段，就是雀巢咖啡出现的时候，它大概就是二战左右的那个年代吧，然后大家为了把它带到战场上面，然后随身携带，所以才发明了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因为它是一种工业化的提取物，所以说其实它只保留了它的咖啡因含量的部分，但其实本身咖啡它作为一种水果，它其实是个天然作物，它里面的很多营养物质被消耗掉了，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喝完了之后啊特别兴奋。但其实我们其实会把它平衡掉，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喝有没有喝精品咖啡或者喝手冲咖啡的习惯，就很多时候喝完了之后你会觉得很舒服，我想睡觉，就真的是这样的。并不是那种 怎么办，我没有喝到过好的精品咖啡啊！不，我不能这样说，因为那天呢，就是为了去讨论话题，我去找月川喝了一次他的手冲咖啡。 对， 我跟你们说，我是喝完那个咖啡，开车回家的路上，一不断的提醒自己， 对，就很 不要睡，不要睡， 就非常 relax 的状态，然后就哎呀，我好想躺一会儿。 对，真的是，再加上就是万一你知道冬天的时候嘛，就是你那座椅一加热，你知道你整。整个人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又很暖， 然后你嘴里会一直有咖啡香，对不对？ 对 对，然后就那种香气会它会存留很久，我们叫飞味儿，就是它的风味儿，水果的那种风味儿会一直在你的嘴里面，会非常非常舒服。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要喝咖啡来提神，用于熬夜， 对，其实我不建议大家这样，而且就是我们熬夜，我觉得还是要劳逸结合啦。我们现在讲的是生活嘛，那我们乐享生活其实就是要你该休息的时候要好好的休息，然后你要有更好的精神来再投入到工作当中，可能你的效率会更高。 今天跟月川聊天，我终于找着了我高三喝咖啡睡觉的这事儿的一个源头了。 而且你加奶加的越多，睡得越快。 这加奶这事儿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呢，我就印象当中就是高三嘛，大家都要熬夜， 对对对对， 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同学说他是喝咖啡这个好，我就说那我也试一试吧。我大概试了一周左右的时间，睡得无比之好，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觉得啊。难道我的生理构造跟别人不太一样？好像至少这事儿，至少喝咖啡熬夜这事儿不适合我， 对， 所以后来我就也就放弃了这个。 对，他其实每个人可能耐受体质也不一样。 哎，我还一度认为我爸给我买的是假咖啡，也不是假咖啡，是不好的咖啡。 亲爸爸。 对，现在发现他是亲生的，绝对买的是好的， 绝对是好的， 所以才会有 relax 的效果 啊， 才会达到月川刚才说的这个精品咖啡和手冲咖啡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放 松 感， 放 松的感觉， 恰恰是可以让你助眠。 我们 也不能说你一定喝完了以后睡得怎么样香甜或者更好，但一定会使你的精神状态很放松。 对对对，它会促进你的血液循环嘛，等于是让你一轮的新的代谢，然后整个就放松下来了。 好，看来今天月川在我们的咖啡的开篇是要首先来颠覆我们很多的对于咖啡的误解 概念。 那些年我们误会的咖啡们， 对，太可冤了。 对，好，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的客厅这个生活空间当中，跟 Coffee 品牌的联合创始人月川一起来聊一聊咖啡的那些基础的知识。我们今天先给大家总起一个。 好呀。 你看这个助眠的事儿还是提神，我们就 有点 误会啊。好，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咖啡这个话题，包括我们在微博上面已经有很多朋友留言了，而都大段大段的啊，你们给我点时间，我来消化一下给你们念出来。同样的，想要跟我们来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会看到我们的直播帖啦，然后就可以在下方直接留言互动。 Que me hiciera feliz como ayer lo fui.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哎，说到这咖啡店的事儿啊，我们还有朋友说，当初啊，有人说咖啡店只能平衡开销，凭借咖啡赚钱是妄想啊，咖啡只能是个兴趣。结果呢，某知名咖啡连锁店晒出了他们营业额，然后就啊，狠狠打脸。这个对，就是是否能够赚钱这事儿， 好心酸。 我们就不要刺激月川的心酸事儿了，好不好？因为真的就是咖啡，它的档次越高，越精品，其实真的。他只能越当做兴趣， 也没有了，不至于啊， 越当做兴趣。 就是、对， 说的所有人有一个梦想开咖啡店的都不敢开了。 每个文艺青年都有一个开咖啡店的梦想吧，所以不要刺激这些文艺青年们的美丽的风花雪月哈。 对对对，什么开咖啡店、开花店都可以的，还是喜欢。 对你首先我觉得创业这个事就是这样，你作为事业来讲，你一定要是非常喜欢的，然后你才能不断的去投入，不断的去学习，然后不断的在因为创业就不是咖啡这么简单了嘛。我老跟朋友开玩笑说，我之前想在吧台后面做一杯咖啡，但是真的开了店之后发现每天干的事儿可能99%跟咖啡都没有任何关系。 你应该去应聘一个咖啡店员。 没有没有， 就只手冲咖啡，我只管这个环节，剩下的环节， 我只想做咖啡。但是其实很多就是因为你作为创业者来讲，很多事儿它不会到店员头上，它只会到你头上，所以你要去解决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对，所以就是创业这件事儿，你一定要是非常非常的热爱。 而且很笃定， 对，然后你才能有不断的信心，不断的去追求你想要达到的东西。那我相信你，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把这个事业做成了的话，你一定可以变成我就在后面做咖啡，我就享受这个过程。一定有一天会是那样的。 哎，享受这个过程的还有我们的听众啊，说哎，我倒是觉得做咖啡的工作还比较陶冶情操。哎，首先得喜欢，每天工作在充满咖啡香气的工作环境里面，然后很悠闲的做着工作。你刚才听到了月川说他并没有悠闲在做着工作， 对， 他说当然了，以上是理想。 对对对， 但是如果店里面人很多的话，那就会分身乏术啊，想想还挺恐怖的。 对，其实也没有啦，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概念，就是包括我的品牌整个的 slogan 叫给我一杯咖啡的时光。其实我是想让大家慢下来，能够，因为我觉得现在都市人，以前我也工作嘛，也上班，就是觉得都市人真的挺辛苦的，然后非常非常累，每天然后节奏非常快，我就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你其实只是一杯咖啡的时间，可能10分钟、15分钟，但是你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放松，然后包括在跟咖啡师的交流的过程当中，因为我跟你冲咖啡的时候，我会跟你交流，我跟你聊天，那其实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放松，然后你又认识了新朋友，你又掌握了一些咖啡的知识，然后又喝到了一杯非常非常好喝的咖啡。我觉得其实这个哪怕只有15分钟。但是它是非常珍贵的，在你的生命当中。 哎，这个给我一杯咖啡的时间啊，以后的周二好不好？大家 对， 如果听到我这样说话呢，你们一定要适应，因为可能月川来了，或者是他的合伙人来了。 休闲。 对，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助眠环节了。 对。 还有朋友说，这个吃饭啊要好看的碗碟，喝咖啡呢感觉也要配层次很鲜明的咖啡杯。 对， 他说幸好今天不是星期五，怎么就不星期五就幸好了 啊我知道他的意思了，因为我们星期五会开视频直播然后他就要用流量来看我们的视频。但是我们虽然说周五开视频直播，但876的这个音频直播也同步在啊就没有流量的时候就听一下也可以，有流量的时候再看回放嘛。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会看到那么好美的器具，看到好喝的咖啡， 就忍不住。对，他说哎，在回雄安的火车上面听我们的节目。哇哦，回去干嘛呀？跟我们分享一下泡温泉吗？ 对，雄安哦，新城， 对，雄安新区的温泉啊，很不错，也推荐给大家。好啊，这个微博上面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互动咖啡这个主题，同时呢，也是告诉大家，在2018年的周二客厅这个环节呢，我们也会经常的跟月川还有他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聊跟咖啡相关的话题，因为我个人也是觉得，作为居家生活的一部分， 对， 咖啡其实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对，而且可能越来越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一个是它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还有一个可能我们有很多像国外的背景啊，或者我们经常出去旅行啊，其实已经接受了很多关于咖啡的知识和文化。 那它本身这个东西就是很好喝呀、啊。 哎， 对吧？ 嗯，还有人说，哎呀，聊咖啡怎么能少了我这杯卡布奇诺呢？你这杯，我们冲了一杯是吗？赶紧给我端过来，建外、哦啊、大街十四号等你哦。嗯，还有这个飞扬江海波兰说，我喝咖啡啊，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啊，因为不常喝，只在加班或者有重要的事儿的时候才喝、嗯，所以我觉得咖啡对我是兴奋剂。可是我老公喝了呢，就是犯困。 对，那可以。 他说前提是他们俩喝了同样的咖啡。 哦，那请问一下这位朋友，他喝的是什么类的？比如说， 哎，对，他说是不是很神奇？是，但是呢，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你老公一起喝的这个咖啡是什么样的咖啡？ 对对对对，是速溶，还是说你在某一个品牌的商业咖啡馆里边买到的咖啡？ 嗯、 对，这个，看吧， 确实还是会有不同的原因。 对对对，它、 啊、 的豆种啊，包括它的处理方式啊，都会不同。嗯。 哦， 对，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给我一杯咖啡的时间嘛、 嗯、 啊，有朋友说为什么我们公司旁边的咖啡店店员都不理我，就在那儿忙自己的然后把咖啡给我端过来，然后就人就走了。是这样啊，这就是你刚才自己不是也说了吗？就是人一多， 对对， 哪有那种悠闲的感觉出来了？ 就其实要有，就是我其实一直推崇的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行业的不管是产品品质还是服务的品质一定要提升，就一定要大家、嗯、让大家享受这个咖啡的过程。 对，哎，其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在居家的生活空间里面给大家推荐喝咖啡这件事。 对对对，可以在家里自己去弄一杯咖啡啊，然后招待朋友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过程，或者说是自己，其实我觉得生活要有仪式感嘛。 对，而且是一个 泡一杯咖啡， 这是你说咖啡的那个香气啊、 嗯、 待会儿我们也会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它其实也有层次、 嗯、对， 也有你在冲之前 对 和冲之后的啊这个味道，其实这个弥漫在你的居家空间当中、 嗯、 从你的可能是厨房一直飘飘飘飘到了客厅，或者你哪怕就在客厅里面冲，在餐厅里面冲、 嗯、 啊，也是很不一样的这个氛围， 就是一种最好的天然芳香剂、 嗯、哎，这个就、嗯、你看就打破了你说公司旁边的咖啡店，公司旁边的咖啡店也要挣钱啊、 嗯、 你理解一下别人， 但是它也很香看在味道的面子上， 对，整个店里面公司旁边的店里面 都是香气，对，可能整个你的写字楼里面都是香气的。 嗯, 嗯，还有人说876的直播间是不让带吃吃喝喝的， 对哟 啊，你想直播的时候看小夏姐姐和嘉宾边喝咖啡边聊，你别妄想。哎，你别忘了我们还有个导播间呢、哦 嗯、 我们周五的话题结束了还有半个小时是在导播间给大家做视频直播哟，所以这个、 啊、 你们还是可以给我们送的好吧。嗯，还有人说上个月我犯了一个小错误，买了一种新型咖啡， 嗯， 特别的苦，他说我完全是为了提神用的，结果他们家的哈士奇就过来了在我身边不停地晃悠，我就突发奇想的喂了它， 嗯， 结果大半夜的鬼哭狼嚎我根本没有办法写作 好吧， 不然人家叫二哈呢， 对，继猫薄荷之后又有一种新发明 啊，然后呢还有人说这个说问刚才那位朋友说就是店员不理他的、 嗯、 说把咖啡往你那儿一端，你不会是因为爱续杯吧 哎，我觉得现在商业咖啡馆没有续杯的吧？ 你们的想象力，我跟你说也是，嗯， 成本很高的好吗？成本 很高，你是续了杯水吧？好，嗯，还有人说啊，这个，嗯，说感觉自己啊，从事的工作的原因， 嗯、 时间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怎么办、 嗯、 我觉得这个我应该给你放首歌，时间都去哪儿，说喝咖啡的闲情惬意的时光好像跟我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嗯，在单位喝茶啊、 嗯、 喝的比较多，然后呢速溶咖啡和自己制作咖啡，哎，这个感觉啊品味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嗯、 那当然啦，所以呢也会一莫如雷在一开始就问我们了，说办公室同事们都挺爱喝咖啡的、 嗯、 不过呢喝的也是速溶的那种，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先讲讲速溶咖啡的问题 好 不好，因为很多人一听到速溶这两个字好像就天然的给它打上了劣质的标签一样，我们也好像不应该这样 对 速溶， 对，也没有那么严重，它只是说嗯可能一个特定的时期然后产生的一种特定的产品，嗯、或者说是一种特定的饮用的方式，它其实算是这个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咖啡呢我们现在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就是工业咖啡、商业咖啡和现在讲的精品咖啡，嗯，那其实 雀巢呢，我们算它就是一种工业咖啡产品， 嗯， 就是以及像速溶咖啡啊，还有一些我们外面能够买到的一些咖啡味道的饮料或者咖啡味道的食品，它其实都算是工业咖啡的范畴。 星某克也算吗？ 对对对，其实也算。 OK，也是算作。大家不要听到工业两个字就觉得它是好像给你喝了化学制剂一样， 不是 这个意思。 或者好听一点，我们叫产业化的，对，它可以在流水线上面 生产 的，生产，对对对， 哎，这叫工业咖啡。 对对对，但是它其实也不能说它有什么特别的不好。当然因为我讲的是那种就是黑速溶咖啡，没有，不是三合一的那种。 嗯， 我觉得三合一尽量大家要少喝。因为确实它的糖分含量比较高，还有它的反式脂肪，它的那里边那个脂末确实是不太容易代谢的。对， 就是很多人喝速溶，他喜欢喝三合一， 对 对, 对, 对, 对， 是因为觉得那个味道好像没有那么苦， 对，它更像饮料，它可能更容易被大家接受。但是我建议说，大家还是要喝那种直接雀巢，比如说那种黑的咖啡沫，然后冲完了之后，可以如果觉得太苦的话，可以稍微加一点点糖，但是也要控制糖的摄入量嘛。对，所以 建议加奶吗？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面。 其实可以加，但是我觉得，因为中国人本身的肠胃有一个乳糖耐受的问题，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跟我反映说，喝了带奶的咖啡之后，胃会不舒服，或者说是觉得有一点，怎么讲，就是不是很舒服，然后胃胀那样的那种感觉。 哦，这是牛奶造成的。 对对对，是牛奶造成的。 那这个也是很个性化的问题了，就有的人是 OK 的，有的人是不太能够承受的。 对对对， 那就是看你们平时自己喝牛奶，包括喝拿铁，是不是可以有不适感？ 对，你会不会不舒服？然后包括其实咖啡豆，这个又更深了，就是拿铁，如果你不舒服的话，一方面是奶，一方面可能是咖啡豆。 咖啡豆，我们下期 再讲吧。这个 先讲这个奶的事儿啊， 对对对对， 这个是因为说到速溶了嘛。 嗯， 那速溶的月川的建议呢，就是我们喝速溶黑咖啡。 对，然后你可以适当的加一些鲜奶。最好也不要加那些什么奶精球啊，或者那个脂质沫，对对对，那些东西就其实是不好的。 对。 但是呢，就是我们还再回到咖啡这个问题上，它其实并没有说明确的不好，就是速溶咖啡有什么会产生对身体不好的因素或者是什么，这个倒不至于。但是我是觉得，因为它本身咖啡是一个植物嘛。它其实本身自己带了很多营养的成分，但是可能在经过它的工业处理的条件下面，那就把它给就是营养成分给处理掉了。它就是并没有会对身体有多好。我们现在只是说这样，就也大家也不用说误解它可能会对身体不好，但是只是说我们应该有从咖啡里面摄取的一些营养成分，或者我们应该享受到的一些风味儿，它没有了。就是这样。 明白。就是喝速溶咖啡这件事儿啊，大家不要有心理负担。 对对 对, 对， 就觉得啊，我这喝了点工业制剂在胃里边，纯粹的好像是为了喝而喝，然后为了振奋一下自己，然后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很匆忙，不要有这个心理负担啊。今天听完了月川讲的，可以彻底的放下这个负担了。 对，可以。 只是说他把咖啡里面本身很好的一些东西，那没有办法，因为他在加工和保存的这个过程当中， 对，所以现在我们也有一些新的咖啡的产品出来，比如说像我们所出的随身包，然后挂耳包。随身包就是很简单，它就像茶包一样，你就泡就好了。 我试过， 对对对，然后就每天 机场， 对对对，就很方便嘛。就是比如说出差呀，或者说你很匆忙要外出公务的时候，就很方便，拿着它就喝的，就像茶一样，而且可以不断的续，它一直会有那个咖啡的味道在。 哎，关于这个挂耳包和刚才说到的这个速溶之间的问题，我们放到乐享生活下半时段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我们就会回来的。大家依然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给我们留言，稍后见。 好，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叨叨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啦。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圆。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这老头子。 详见店内活动。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圆啊，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 那80平米8万就够了。装修馆、家具馆吗？ 馆，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馆、电器馆吗？ 馆，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馆、窗帘馆吗？ 通通馆，毛坯到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17811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以前老姐总说过年就像打怪兽，我就纳闷了，他又不是奥特曼。 过年多好啊，好吃好喝不上课。 有一种礼物叫哥长大了，催婚催娃催红包，三天吃成水桶腰。 别哭啊，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欢乐驾到，爆笑幽默脱口秀，欢乐段子听不够，明星大咖来助阵，现金红包大放送，北京电台让你笑笑笑笑笑不停。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九小船，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生活需要几分轻松的对待，每个人的心也需要几分祥和和安宁。快乐随行，岁月静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在周二的固定单元，我们来到居家生活空间当中的客厅。在2018年的客厅这个空间里面，我们会非常经常的，而且呢是定期的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咖啡的主题。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 Coffee 咖啡品牌的联合创始人岳川。刚才岳川也说了，现在呢咖啡喝咖啡这件事情已经上升到了咖啡美学的这个阶段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更多的普及关于咖啡的知识，还有品尝咖啡的 没的一些办法， 对一些乐趣啊。这个关于续杯的事儿啊，有朋友说了，什么续杯，不给续杯，你以为是啊啃某鸡和金拱门吗？他们两家也不让续杯吧？我没有去喝过他们家的。 早餐可以 是吧？我早餐你就去金拱门，你真的是。 但是大家可以从这儿看到一个趋势，就是连是吧？他们都已经开始做现磨咖啡了。 对对对， 就已经用咖啡豆，还讲什么阿拉比卡咖啡豆。 对，而且这两家他们是把他们就咖啡的这一个部分，会单另的在餐厅里面开辟一个区间空间，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空间是喝咖啡用的， 对， 不是吃快。 对，你可以坐下来然后在那儿聊事儿啊，在那儿享受下午茶时光啊。对， 说明 被重视了， 对， 这个事儿被重视起来了， 趋势。 哎，好，想要继续跟我们来聊咖啡这个主题，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月川来交流。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主持人江夏，这微博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还有朋友说，就是刚才那位回雄安的朋友啊，说火车上面信号不好，我就把这个手机啊顶在头顶上面听。顶在头顶上，那你的手在哪？ 操作好难。 他说火车上的人都在看我，麻烦你把手机放成免提模式好不好，这个公放，让他们一起来听一听， 对，跟大家一起享受嘛。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们也可以在火车上冲一杯咖啡， 对 啊，也是可以的， 这就应该带个什么随身包挂耳包之类的。 挂耳包啊，这个事儿我们得跟，因为有朋友问了，说挂耳包可以几泡，他说是不是第一泡也要倒掉，就跟喝茶一样。 不用不用， 洗咖啡豆嘛，你是 太浪费了好吗。就是咖啡，我们把咖啡萃取，就是这种滴滤式的萃取方法，它就是要把这个咖啡液从咖啡豆里面萃取出来，所以你把它倒掉，那不就是那后面我们喝什么，喝滴水吗？ 好啦，这个关于挂耳包随身包这样子的，其实泡多久，包括能够泡几次，我觉得这个完全是看自己的。 不是不是，确实像随身包这种你可以一直泡。 对啊， 就是它味道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 对，就完全看你自己吧。 对，就没所谓。 你喜欢什么样的味道。 对，但是其实挂耳包还是建议大家只泡一次。因为基本上你所有的好喝的味道和你的营养成分，你的不管营养成分还是什么成分，它都是在第一次已经被萃取出来了。所以它剩下的那些， 但是我们说的挂耳包和随身包有什么严格的区别？ 冲泡方式不一样。我们叫科学叫法。随身包就是冲泡式咖啡随身包，它就是你只要加水就 OK 了。然后， 那它是会变成像茶包一样的那个袋子， 它就是茶包，它本身就是茶包的出品。对， 因为你说到随身包，我之前就是对，由月川同学赠送给我的，因为考虑到我要去机场， 对对对， 实在是不忍心看我喝机场里边的咖啡，所以，但是后来我尝试，但那个，我一直以为你说的那个挂耳包也可以叫做随身包，其实 那个不算 啊， 对， 那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挂耳包， 对， 对， 那个叫挂耳咖啡，它叫滴滤式咖啡挂耳包。它其实是一种简易的手冲，或者说简易的滴滤的萃取方式。 所以如果大家买的是类似于像茶包这样的随身包的咖啡， 对， 还是冲泡一次就好了。 不是，茶包这种是你可以一直冲。 哦，挂耳包是冲 泡一次。 挂耳包 一次，对。 那如果再加水呢？把挂耳包扔掉。 就不能加水，加水就会变淡。 再加水就喝， 对，就变咖啡味的水， 喝白水。就是麻烦你把这杯喝掉，然后再兑点白水， 兑点水。 哦，是这样。反正我上一次去到机场的时候冲的时候，我确实觉得第一下冲进去泡开的那个感觉， 对， 就是特别香。 对，它的香气会释放出来，就是那个就是可能后面再讲吧。就是如果更讲究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闷蒸，在那个闷蒸的过程当中，就是它会把所有的香味都释放出来。 妍妍也说了，手冲咖啡才是真咖啡呀，速溶咖啡只能算饮料。对，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对，但是我们之所以跟大家说，是因为有朋友留言说，在办公室可能只能喝速溶，因为时间啊，包括可能这个工具的局限，所以我们才会解释啊，就是速溶不是说不能喝， 对对对，也可以喝，就是对身体也没有太大的坏处， 对，没有什么害处啊，不至于，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建议大家去喝速溶咖啡，速溶咖啡它真的就只能算作饮料了。 对， 它是保留了咖啡的味道的饮料。 对对对对，它就是咖啡的一种提取物质。其实， 还有朋友说，我也不喜欢用奶球啊，鲜奶比较多，有时候呢喜欢自己瞎拉个花儿什么的。其实呢也拉不出什么啊，也拉不出什么来，拉不出什么，最后呢就自己搅和了你。你真的挺能搅和的，好不好？对，好，关于这个挂耳包啊，我们刚才上半段留了一个尾巴，就是说它跟速溶之间，我们一定要去比较它的话，你会更建议大家挂耳，对不对？ 对，肯定。因为挂耳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些单品豆的风味，它你能喝到各种不同的味道。 然后可能也是大家现在最一个是方便携带，还有一个最容易享受到单品手冲咖啡的一个方式。 而且相较于速溶咖啡来说，我觉得挂耳包的这个难易程度是对等的呀。 对，其实很简单。 对，就是撕开一个包装，然后把它挂在你的杯子上， 冲 就完了。 对，就好了。 这跟你速溶打开盖子，快一勺出来，然后再冲是一样。 对，是一样。 难易程度一样的情况下，它又 对它的风味会更好一点。但是也说，就是可能很多人他会喜欢加糖啊，然后加奶呀、他会喜欢那种更像饮料一点的味道。他可能因为挂耳咖啡它就是纯的咖啡提取，那它就是黑咖啡，我们讲。所以可能你要自己再去添加一些糖啊、奶啊之类的。 但是我也要跟大家分享，就以前其实我对挂耳咖啡也是有一些误解的，我觉得它也很便携，也很快速。 对， 我就觉得那跟速溶没差。但是后来也是月川纠正了我这个想法。还有一点就是。我个人评判的，待会儿请月川来讲评判的标准。我自己去看，因为我也喝过不止一种的挂耳咖啡，然后呢，我自己去评判它的标准，一方面是香气，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挂耳多数都是纯咖啡嘛，对吧？ 对， 它也需要你自己后续去加。 对， 那我喝进去的口感，如果是苦，真的是只有苦咖啡的感觉，那它会马上被我 pass 掉。 对，这个你又问到点儿上了，就是很多人会说这个咖啡苦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在精品咖啡学里面，它有四个评判标准，叫酸甜甘香。其实它并没有苦。 酸甜甘香， 对， 哎，但甜和甘，哦，对对对，其实有本差，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就是大家可以理解。 对对对，甘是我大家简单给大家讲一下，酸就是它里面的单宁酸，就是它的那种果酸味儿，这个你是一定能喝出来的。然后甜呢，就是它的那种甜甜的口感，因为它其实我们讲咖啡不是 coffee berry 嘛。它是一种莓果，它莓果本身就是你像你在吃比如樱桃啊之类的这种水果的时候，其实你是能吃得出来它有酸有甜，它是这种口感。然后甘呢，就是你喝下去之后，从嗓子里面咽下去，这个很奇妙啊，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就是你把它从嗓子里面咽下去之后，它留在你嗓子里面的到底是甜还是苦。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甘。然后香就是它的香气，就是各种各样的果香啊、花香啊，现在有很多好的，就像就跟品茶一样，它能闻出来各种各样的水果味儿、花草香味儿，有这样的香气。所以这个是它四个评判标准。那大家所谓的苦呢，我认为啊，就是在我的这个接触咖啡这么多年的经验上来看，基本上就是它的烘焙程度过深， 烤糊了。 对。 豆子烤糊了。 对，其实咖啡豆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一种烘焙产品嘛，对吧？它其实就是在烘烤，那我们把它烤熟了之后来喝。但是我们是好的单品咖啡豆是有严格的烘焙度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保证它在一个烘焙度上面，才能保证它最好的风味儿，让把它所有的优势都表现出来。然后但是像我刚刚讲，就是商业咖啡嘛，就你可能外面买到的很多，它是挂耳包啊之类的，或者咖啡豆，它都算是商业咖啡的范畴。那商业咖啡范畴呢，它首先豆子的话，它有可能是它是支持那种意式萃取的方法，就是我们在外面看到那种大的意式机器，咖啡店里面的那种意式机器，它是高温高压的萃取，所以它就一定要深，它要把咖啡豆的油脂萃取出来。你有足够的油脂之后，你才能拉花儿。就是我们的朋友讲，可能他自己拉不好，就是因为他的自己的机器的压力不够，他没有压出那么厚的油脂。所以他拖不住那个奶的成分。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是他要烘得深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他要更长时间的保存。其实我们讲单品咖啡，我店里所有的豆子都是2周尝鲜期。就是你要在2周之内把它全部都喝完，因为就是因为它是烘焙的一个食品，就像我们在外面买面包啊什么的，你也不能一直放很久。咖啡豆呢，它是这样，它本身确实是不会变质，它不会说有产生什么不好的东西，但是它的风味会慢慢散失。 就2周之后，它这个味道， 对，然后所以它就不稳定嘛。它整个的味道的它自己会有变化，它自己在发酵啊，在释放味道，它自己会有变化。所以很多商业咖啡呢，它就要追求深烘，它已经把它烘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然后以便于存放。 哦，就是烘过了以后呢，它就 不太那么容易， 对，它所有的 味 道都已经散完了、 嗯、 就是在它烘的过程当中，就是把它的香气什么的都已经烘掉了，那留的就是、嗯、咖啡味儿，我们就叫简单的就叫咖啡味儿。 刚才就在说所有的香气都烘完了我们再喝什么， 对，就是但是它也有味儿，就是咖啡味儿和苦味儿、 嗯、好，来说到这个苦味儿，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客厅的这个环节当中把咖啡总起、 嗯、 也是要跟大家说到一个除了刚才说的速溶咖啡好不好啊，挂耳包这个大家可以来尝试以外、 嗯、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说啊，我就喜欢加糖加奶，其实原来加糖加奶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你觉得这个咖啡苦， 对， 你才要加糖加奶啊、 嗯、 对，很多情况是这样，当然了也不排除你是真的喜欢甜的甜食、 嗯、 那也是 OK 的，但是如果是你是因为不喜欢咖啡的苦味儿， 对， 而选择了加糖加奶，那有可能真的是没有喝到好的。 对对对对， 哦， 或者说是它的更偏商业咖啡或者工业咖啡的产品， 嗯， 你可以尝试选一些精品咖啡的产品试一试。 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你以为的纯咖啡，也没有你以为的苦味， 对，并不苦， 嗯， 就是。我们讲的拼配的配方，它一定是要追求口感的平衡，一定不可能有苦。 嗯， 这个是我们如果说作为精品咖啡师来讲，如果你的咖啡做得很苦，那就是你有失误。 对，而且呢，说到甜和干这个事儿啊，我自己就是喝月川给我做的这个手冲咖啡，我自己的感觉、嗯，所谓甜呢，那当然是它咖啡自己本身的，就是你第一口下去，在你舌尖的这个位置的， 对对对对， 那我们可以把它评判为甜味儿、 嗯。 那这个干的概念，你看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说回甘 回甘, 回甘, 回甘 同甘共苦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又说到苦了、 嗯、 同甘共苦，哎，这个甘它真的是要到舌根你才会体 会出来，咽下去之后你才会能有的、嗯、 哎，所以原来我们总说甘甜甘甜的，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词儿一样啊，就是一定要放在一起的。 对，其实不是， 嗯，甜和甘反映了我们在喝咖啡这个过程当中不同的步骤。 对， 嗯，那如果真的是一个比方说居家的环境、 嗯、 很多人也会说我现在生活节奏有点快， 对、 啊、就是我还没有到那个，就是周末可能可以享受一下，但平日呢如果早餐也想要这个，他担心时间不够的情况下，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嗯， 现在很多家里会有胶囊咖啡机， 对，胶囊咖啡机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因为它也比较新颖，然后也比较方便，嗯，还有就是简单的比如说家庭用的美式机器，就是滴滤咖啡机， 嗯 嗯，它其实也非常方便，它一壶咖啡大概出的时间也就3到5分钟，嗯，非常快，可能你就洗漱，然后这边煮着咖啡，然后飘出来香气，然后等你洗漱完了，换好衣服，咖啡也好了，端着咖啡出门， 嗯， 就也很方便，嗯，或者还有一些，更简单的，就是手工能操作的，比如像什么法式压力壶， 嗯， 那个就非常简单了，它就是，就很像那种泡茶的那种，就是你把咖啡粉放下去，然后放水，然后直接压就好了。 嗯， 它其实是有很多现在家庭能够操作的方法的。嗯， 哎，这也涉及到了要买咖啡豆的问题，对不对？法式压力壶的话， 对对对，你、嗯、我建议大家最好还是选咖啡豆，然后配一个小一点的磨豆机，因为这个现在也很方便，就到处都能买到。 嗯 嗯，它就是我们讲，因为咖啡呢，它这个又更深了，简单讲两句，就是它在烘焙的过程当中，它的分子结构有发生变化，它整个从一个非常密实的一个豆子，它膨胀了之后呢，就是它会有分子间隙，那所以我说为什么有两周，就是它这个分子间隙是不断在氧化的。嗯，那咖啡豆呢在磨成咖啡粉，那它跟空气接触的面积就更大， 嗯， 它的氧化速度就变得非常非常快，所以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在尽量选购一些咖啡豆， 嗯， 然后它在磨成粉大概半分钟左右就会被氧化掉了，所以你的香味又损失了一部分。 啊、哦，真的，我在很多的咖啡店里面，我看到有朋友会选咖啡豆， 对， 然后呢，店员会问他你要不要我给你磨好， 嗯 啊、 嗯， 但是我反正至少我自己观察，我听到多数人会磨好，因为可能还是一个时间 方便吧， 对，然后就是觉得便捷的一个问题， 嗯、对对对，但是可能大家这个也是要慢慢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整个世界上大概可能速溶咖啡或者说这种咖啡产品就是咖啡粉。它的这个占比可能也就15%到16%，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可能还能占到80%多， 嗯， 所以慢慢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因为大家可能慢慢要更追求这个现磨咖啡的这种 口感和品质。 那胶囊咖啡和我们说的速溶相比较呢？ 其实胶囊咖啡它就是用一个它也是我觉得也是那种低滤咖啡机的一个原理，然后把水变成蒸汽，然后再冲到那个咖啡上。它的整个就是可能压力和水温会比你冲速溶要快，然后可能它的口感会再好一点。 但是比方说风味的流失和营养的流失， 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 差不多的。 对， 哦， 它毕竟还是属于工业范畴的产品，所以其实是一样的。 那这样看来的话，我们还是要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多多给大家推荐这个不胶囊和不速溶的方法。 对，我回去帮大家也想一想，有什么可以节省你们时间，然后又能享受到好咖啡的更多的方法。以后的节目中再跟大家慢慢分享。 就是不同的方法，包括我们可能会跟大家精确到时间。 对， 像刚才月川也说了，有的是三五分钟， 对， 有的可能是十来分钟。 对对对对， 你可以根据周一到周五周末的这个选择。 没有没有，不过还是劝大家真的静下心来享受一杯咖啡的时光，好吗？ 好，静下心来给我一杯咖啡的时间。好，还有人问说，这个嘉宾是不是如果冲出来的咖啡苦，你就要扣咖啡师的绩效钱了？咖啡会说，我们家因为豆子的原因不会苦， 对， 就不会苦，所以它没有存在于这个方面扣钱的问题。 没错没错，这个因为也是精品咖啡的一个完整的体系问题，这个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详细的讲。它我们在豆子的这个层面的把控，就一定不会让它出现苦味。 好，还有说就是，说比如说在外面喝新某客家的咖啡，喝完了会胃疼，然后会有恶心的感觉，这是正常的吗？ 对，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可能是你的乳糖耐受的问题。你下次试试不加奶的，但是我是建议说，因为商业咖啡嘛，它都是大的那种商业的工厂车间生产的，对，所以它多少，咖啡豆它属于，农作物嘛，大家都知道，而且一般的种植庄园都是那种有机作物，所以它其实是会有很严重的，比如说虫子啊，然后发霉啊，因为运输过程当中都是海运嘛，运来大概几个月，在海关，在过海关之类的，它肯定会有这种现象出现。那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推崇健康的精品咖啡，它是因为我们的精品咖啡是经过手工挑选的，就是把不好的豆子全部都会挑出去。那像比如说某些商业咖啡品牌，就是大麻袋来了之后直接放到30公斤的机器里面去煮，去烘焙。所以就是没有经过挑选的，那它里面的可能你赶上这一批它的运输条件不好啊，或者它本身的原豆就不太好啊，那可能它的发霉的成分或者说是虫子的成分就会相对多一点，那你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打住啊，你打住。虫子的成分可还行。 给你讲一讲咖啡虫子嘛。 你们画两张虫子的图出来，放在微博上，它很可爱。够了，我们节目要结束了，烦人。好了，所以这位朋友就是两种方法。第一呢，如果说还是想要喝，因为也是工作的状态嘛，那可以尝试不加任何东西的， 不加奶，或者你试试豆奶。 纯的这个咖啡尝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那可能就是你要接下来尝试精品咖啡了，因为是你对这个虫子过敏。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是好哥会说话，明天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没想到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5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